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咁啊，即系最新鲜滚热辣啦，今日最新鲜滚热辣嘅即系新闻啦，咁啊，除咗解放军入城，其实嗱。解放军入城咧，呢个系有预病嘅问题，即系呢个标题系，因为其实本身佢系驻澳部队嚟噶嘛，大佬啊，佢以为本身喺个城入边噶嘛，大佬。 佢而家系拍十月初五届啫。 吓、啊，即系有时咧，即系你处理啲问题咧，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你唔可以为咗煽情或者压标，即系你话压 hit rate 咧，就即系呢啲系偏离事实 嘅， 系 呢个系用八九民运嗰阵时候嘅讲法嚟嘅、 啊， 解放军入城， 啊、即系嗰个叫做系嗰个威胁啊，嗰个问题，即系嗰个有离事实，就等于而家咩啫嘛？你话咩港铁咩运兵啊，啲咩即系高铁运兵嘅一地两检会等于方便高铁运兵，其实嗰个系多鸠鱼嘅，又系 应该系叫解放军出营 啊，系啦，解放军出营， 营地嘅营啊， 嗱解放军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值得警惕嘅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嗱，解放军嘅功能咧，系嗱有机会系借住今次嘅事件，系个功能正常化，或者系我哋会成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嗱，呢个唔系话净系嗰个救唔救灾嘅问题，救灾固然系啦，即系可能会有人道问题啦。咁因为澳门太废啫，咁香港系咪可以去废到咁嘅地步咧？咁呢、這个喂，其实讲真，你唔好以为天方夜谭。你头先都讲啦，系嘛？即系今日澳门就明日香港啊嘛。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啦， 咪开始噶啦、 啊， 你人才大量开始流失。喂，香港而家都系噶，搞到咁样嘅政治环境，叻嘅人都走啦，屌你！仲留喺度做乜春嘢啊？又完全系个政治上面嘅氛围同埋气压，基本上大家都系唞不过气来噶啦，系、咪？经济上个贫富悬殊咁严重，唯一啲人才点解留翻喺香港？有多 hold 住个 passport 嗰啲咧，都仲留喺香港咧，就是、因为相对上好揾食啫。外国揾唔到咁多钱，所以啲友仔即使去加拿大又好，部分喺美国，部分嘅美国吓，系翻翻嚟嘅。因为呢一度系相对容易揾食嘛。话晒我哋嗰、那个出身文化嘅背景系适应呢度嘅地方，同埋容易沟通啊嘛，容易扎职啊嘛。但系当有一日呢样嘢都冇咗嘅时候，啲友仔咪走晒咯。咁就好似澳门咁噶啦，最叻嗰啲人走晒嘅时候。就剩翻啲渣嘅人喺度嘅咋，屌！跟住劣币驱逐良币啊！而家个情况就系、是， 其实咧，你见到崔世安同埋当年董建华咧，其实有一样相似嘅。董建华就系因为自己太废，所以就又系要呢个咩中央出手帮助啊嘛。嗰阵时啊，边个你咩钱其琛啊？佢回忆录咪话，即系唔系回忆录啊，即系佢唔知死咗之后，唔知有人揭发啦，就系话啊，佢当年咧就因为咧阿董建华咧就处理个金融即系风暴就不力系嘛。咁其实嗰阵都唔系废啊。你最后咩真系曾荫权同埋阿边个曾荫权啦、啊，即系同埋 任志刚 啊，同埋而家坐紧监嘅即系 许 仕仁啦，佢哋三个系证明系有能力搞掂噶嘛，系嘛？佢系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太废，咁所以咧就要呢一个中央出手帮助。但系当年嗰个叫做中央政府咧，就尚且啊，即系知道嗰个叫做系即系一国两制嗰个招牌系好紧要的。但系你今时今日吓、啊，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个特首都觉得自己系废嘅时候咧。咁啊，真係冇計。咁但係我即係如果你話睇個面相嚟講咧，阿林鄭咧都唔想做一個好似阿崔世安咁嘅廢人，其實係即係呢個希望係咁樣。 唔係咁話時話，林鄭雖然都係好契弟㗎啦，喺、政治上你都係唔可靠嘅人嚟㗎啦。但 by the way， 佢話曬都喺港英年代嘅精英 AO 嘅精英 訓練過 嘅。系嘛？即系佢永远考第一嘅人系唔认得衰嘅人嚟噶嘛？咁呢个唯一就好处就系咁，起码行政嘅能力、管理嘅能力咧系唔会太差嘅。呢、這个系即系 to be fair， 系嘛？你唔系争佢，唔系争佢前边嘅就争埋佢后边。咁好少少嘅咋？不过我头先讲嗰个氛围咧， 是令到太多啲嘅精英係會選擇咧係離開香港咧？呢個係個危機所在嚟㗎，或者大家都係冇乜心機嘅，去繼續即係奮鬥落去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危機嚟嘅。 哦，但係其實而家你見到中央政府咧，就似乎係唔怕你咧，即係其實嗰啲所謂精唔精英又好啊，點樣都好啊，即係佢憤事，甚至乎覺得 咁佢以為冇所謂。正如你好似喺澳門咁。是咪最紧要你包仔听听话话唔成为国际嘅新闻唔成为英美即係例如挟持我一样嘢唔丑化我嘅国际形象就 OK 㗎嘛。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你成个管治嘅团队都係唔得㗎。因为叻嘅人系唔会走去做局长㗎嘛。而家个讲法就系咁㗎嘛。 冇所谓㗎佢因为佢有第二梯队去搞嘛系咪即系你嗰啲系前头系即系做一个叫政策演员㗎嘛即系等于啊即系阿柳好熟悉㗎即系嗰啲叫做系财经演员咁我哋都有啲政策演员㗎嘛。咁但系。 我社高嗰啲。 咁、啊、但系问题嗰啲即系嗰啲所谓政策演员佢系斗紧一份即系正职嘅官嘅人工㗎嘛呢个大镬啊嘛大佬啊。即系其实如果你揾黄子华去做呢系好啲嘅应该系。系嘛，即系 大家开心啲， 系啊，开心啲先啦，大佬啊，反正都系演员嚟嘅啫嘛，佢即系啲政策制定都唔关佢事嘅，你问佢，佢都系口哑哑噶，系嘛？你而家你问嗰个乜鬼嘢？你新任嘅副局啊，咩徐咩徐乜嘢啊？嗰唔系徐百里啊？啲乜 Q 嘢啊？唔系徐 百里， 啊陈百里， 博士嚟嘅，本来系化学博士。 屌你即系咩最低工资都唔知乜鸠噶嘛？系嘛？ 佢系当年喂我喺观塘，我哋唔好理，唔识陈百里啊，大佬当年佢因为唔同阿陈鉴林个仔争嗰个。区议会嘅平时嘅区议会嘅选区个位，而一路都系等紧民建联推荐佢做官嘅，讲咗要做官嘅。 嗯， 四年前已经知件事嘅我哋。 嗯， 终于上到位啦佢而家。 系啦，咁但系嗱，你见到就系话你，但系讲翻头先嗰个解放军嘅问题啦，其实解放军其实系好可能系会变成香港人生活一部分。点解咧？你见到而家好似这个叶柳啊。葉劉佢今日又喺度講啦，就係話咧，喂，你要重新咧，即係其實，喂，你要邀請呢啲香港人咧，去加入呢個解放軍，係嘛？即係去從軍啊，或者加入呢、這個叫做係外交部啊咁樣樣。喂，即係嗱，我唔知佢即係有咩打算啦，係嘛？ 佢個打算咪準備一國一制咯，喺2047嗰陣時候咯， 係嘛？當如果解放軍你係有份，香港人有份嘅話咧，其實佢係你香港人應該會唔驚。尤其喂，其實你記唔記得早排周星馳啊？喺七一嘅時候啊，佢唔知去解放軍探望啊嘛，話見到好多僆仔啊喺度玩啊嘛，係嘛？話啊，如果你話即係好多越嚟越多香港人咧，可以參與解放軍嘅工作咧，就好有希望啦咁樣樣。咁如果即係解放軍入邊係越嚟越多香港人，而大陸人嘅佔比係越嚟越少嘅，你咪唔驚解放軍咯，係嘛？即係呢個解放軍成為香港人一部分嘅話咧。喂，呢个唔系天方夜谭喎。 不过老实讲， 共产党点会信你？ 实际上，此其一，此其二就系、是、你都唔会，你都唔会揾个细路走去做解放军。 唔会啦， 喺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系咪？喂，你叫佢读会计，叫佢做律师，叫佢做工程师，叫佢做医生好过啦。即系除非你好唔掂。喂，点解咁多解放军啊？就是因為你有好多農村嘅地方嘛，中國有好多即係貧瘠嘅地方，啲人揾個即係冇乜好揾食，咁唯有揾個仔去做解放軍嘅啫。 窮當軍啊，大佬都話咗。 喂，除非嗰啲係軍事迷，係嘛？好中意搞呢啲咁嘅嘢嘅。但係香港有幾多啲就打買模型算啦，大哥。 有嘅。 買下啲即係軍事嗰啲書好過啦，雜誌係咪？ 打下網上遊戲、戰爭遊戲算。 同埋你，如果你話從軍咧，其實佢係一個洗腦工程一部分嚟㗎嘛，係嘛？即係嗱，你等於你咪下令營啊，你入去啊，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好多愛國教育嘅成分喺度，嗰種榮譽感啊，即係你當軍嗰種榮譽感啊，即係你美國佬成日講 honor 啊嗰啲乜嘢啦，係嘛？ 唔係我呢樣嘢，我對香港人有信心。第一個實際嘅考慮。第二咧就係嗰啲人冇乜 honor 啫，除非嗰條友鳩嘅，難聽啲講就係、是，喂有咩 honor？ 喂解放軍好出名咩？ 咪咯， 係嘛喺香港人心目中臭名遠播啦，八九年之後，除非你過咗五十年，我唔敢講，係嘛？起碼我哋都仲記憶猶新。你做咗啲咩衰嘢？ 唔係咁，佢靠啲救災嚟洗底咯。佢而家係靠呢啲嘢洗底啊嘛。 喂，差唔多啦，你轉個題目去講呢一個糧油 DQ 啊，唉， 今日 DQ 咗。 咁唔係今日 DQ 咗， 即係上訴庭 係啦，咁就 推翻咗啦，已經 係就唔接納啦，係嘛？即係因為其實你見到阿馬道立啊，咁呢個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咧，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其實係咁 佢亦都即係同你讲係咪喂人大釋法嗰个原则係咁样样喎，其实係你冇乜空间，你冇一位走盏喎，係咪咪你打你多余。咁而家最大镬嘅就係、是、其实你唔俾佢上诉之余呢，咁仲要你即时你仲要係负担过千万嘅诉讼费。 嗯。 係啦。咁你要孭成身债。咁你仲要话即係讲真啦，你话补选你都冇搞啦，你点样补选啊，係咪你都破产啦，你仲选嚟做乜 Q 啊，即係你更何况你即係你破产，其实你自己你选完就俾人 DQ 咗，你就算你俾你筹到呢个选举经费都好，喂你都要破产嘅，係咪即係你交选等于系。 喂系咪有段片啊，俾大家睇下先啦。 唉。 有关补选嘅安排呢系有法律嘅依据嘅。咁啊，亦都係選舉事務委員會咧，會考慮一啲具體嘅因素啦，包括係場地啊、資源啊、人手。咁但係無論如何咧，都係應該今次如果喺呢兩個個案裏面司法嘅程序完結咗咧，咁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會馬上去研究處理點樣能夠進行呢個補選嘅工作嚇。所有嘢我都早前講過啦，都係按翻正常嘅規矩，符合法例嘅要求咧嚟到做。我哋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政治上嘅小動作嚟到達至某一種嘅選舉嘅結果嘅，一定係公平公正咁進行嚇。 咁啊，林鄭佢點樣回應咧？就係話唔會有政治上面嘅小動作，係嘛？咁啊，呢一個補選嗰個問題，其實係而家即時要面對啦，係嘛？咁嗱，你見到就係話梁游，其實佢哋都冇，即係已經表態，等於表態。其實嗱，你今次嘅結果宣布出嚟之前咧，其實阿梁仲恒已經講到明，喂，本土派嗰個活動要轉為地下活動，係嘛？ 咩地下活動？ 係咯，點地下？ 阿梁仲恒咁講嘅嚇，即係地下化。 咩叫地下化？ 嚇， 咁本土即係本土喺地個本土喺個泥土喺地底裏邊。 咁 anyway 佢咁樣講啦，要地下化啦。咁你話咩重唔重奪議席咧？咁其實咧就根本上佢哋兩個佢都唔諗住去選嘅啦。其實 亦都冇得選啦。你除非你賠完千幾萬之後就有得選，但係選都贏唔到啦，哥你。你上次比例代表制，今次唔係比例代表制，係咪一對一咁制？嗱，我假設嚇，我假設長毛上訴啫。 嗯。 系咪咁就会系单页间票制？但系就算所有成个泛民让你，你经过呢一次即系宣誓风波之后，你都唔使谂啦，大哥。所以我唔明佢讲咩地下化啫，即系地下化，即系自己失影踪啦，定系还是咩意思啊，大佬？系咪 下台阶嚟啫？我谂 啊，咁即系你喂，如果你要选嘅话，你嗰个本土思潮或者本土论述啊，你都要做一个调整啦，系嘛？你点样重新面对啲选民？你嗰套 work 唔 work 嘅啫？系嘛？你根本上你从来都未试过摆上去实践过。咁另外一样嘢就 唔好话佢咧，唔好话青年新政咧，成个本土派嘅阵营啊，点解话土崩瓦解？就系、是、在于 DQ 呢单嘢啫嘛。喂，对于一般选民嚟讲，尤其是喺雨伞之后嘅选举，我哋开始有一个即系、就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嘅心态，就觉得。旧不如新， 试下新嘢 啊出事嗱、啊，所以我觉得咧系会由一个极端游翻去另一个极端嘅， 即刻缩， 唔系所以点解冯检基咁趾高气扬，猛话自己要选就咁解啫嘛，就系、是、因为经过梁游呢啲风波之后啊嘛，喂呢班友仔全部都唔捻成熟嘅， 吓玻璃缩， 全部都系唔成熟噶，系玩埋嗰啲嘢，系真系冇政治历练同埋经验嘅。是举下个拳头扎住头巾走出嚟，经历个雨伞一个嘅政治风暴之后，就觉得我哋应该即係旧不如新嘅。咁咪试撚咗出火啦，即係玩咗出火啦，香港人都有粉头嗰啲都玩埋出火，大哥。全部係 Greenhorn 嚟嘅。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政治上。 我见佢今日见记者呢。 政治人物。都系啲老屎忽嚟嘅，难听讲，香港就难讲，因为嗰啲老屎忽确实系真系冇乜鸠用嘅，过去日子里边，即系搞到我哋宁愿系即系有旧不如新呢个感觉，吓梗系新好啲咁样，咁咪死啦！雨伞运动催化剂焗喺呢个思潮，就揾呢班友嚟搞， 结果 結果就係咁啦， 結果加税。 所以今日我喺 Facebook 度咧睇到一個網友咧， 係 好似都係花生台嘅友嚟嘅。佢話：如果你話要撐青年新政呢兩個契弟嘅話，唔該你解釋嗰幾個問題先啊嘛。佢話：第一，梁仲恆一路都冇解釋個問題，就係點解你以前同中聯辦嘅友係咁好合作嘅關係。 嗯。 第二，呢班友仔點解有咁多現金喺度？ 嗯。 即係當然佢拉埋即係本文前嚟講啦。 嗯。 係咪？喂，但係呢啲嘢係唔可以唔睇嘅。 嗯。 所以我都好撚奇怪嘅，吳文遠咗長毛走去撐佢長啊，大哥！我真係奇撚怪啊，大佬！你真係你俾錢我都唔撚去啊！阿哥，呢班友仔 有問題， 我唔理佢係真係人定鬼，呢、這個我都已經拋開唔撚講。不過你叫我賭，我就賭，即係買落去嘅時候得大細啫。人定係鬼嘅時候，我一定係買落鬼嗰度，屌撲街！唔好講呢樣嘢住。喂，政治智慧都有撚問題啦，係嘛、嗯？第三，喂，佢害到我哋萬劫不復啊！吳家祥，真係萬劫不復啊，大哥！你而家跟住來嗰四個點解會俾人 DQ 啊？ 因为佢哋咯， 就系因为你俾咗人委人哋去释法啊嘛。喂，屌你以前不嬲都冇事嘅，喺度咁样搞呢啲嘢，喂，突然之间点解会雷厉风行，一铺打巢晒你班友仔？ 嗯， 喂，有原因噶。即使你话星期日多人多人多人出翻嚟雨伞运动之后最多人嘅群众运动，喂，其实都系少嘅。相对喺咁样嘅政治嘅环境里面系唔应该只动员咁少人出嚟噶嘛？我哋系即系跌落地落翻扎沙啊！就而家，点止咁少人啊？如果以往喺咁嘅环境里面就系俾人哋食咗个位入嘛，入晒啦！嗱，你搞埋啲咁样嘅小学鸡嘢，系咪啊？跟住俾个位佢释法，唔单止 DQ 你两个 ，DQ 埋四个。喂，香港人点解有失望群众运动？已经系冇期望嘅原因系在于呢班友仔搞出嚟。 嗯， 你仲同佢 friend？ 你仲黐埋佢？屌你真系！喂，呢班友仔佢要为佢自己过往去做过嘅嘢自己负责，都唔紧要。我真系唔紧要。你为你自己嘅嘢负责，屌你真系！即系你乱买股票一样，屌！ 咁但系你自己都帮佢打，你自己都系帮佢出去打。 阿哥，而家你系累捻埋其他人。 唔系。 累捻埋我哋啊，大哥，咁点搞啊？ 唔系咁，但系咧，即系你见到呢一、這个政治检控啦，呢两个礼拜政治检控啦，咁啊，亦都好多唔同嘅官司走出嚟啦。即系其实你而家成个气氛啊，即系喺呢个反对派咧，都有一个大和解嘅气氛喺度。 嗯， 吓、啊，即系就等于啊嘛，佢哋以前成日讲啊，即系黄之锋以前都讲过啦，吓、啊，今日拉本土派，咁啊，听日就拉呢一个自决派，跟住后日就拉泛民，咁啊，最后尾咧就万马齐喑，冇人帮你出声啦，咁样样。咁嗱、啊，即系呢个系佢哋嗰个理由嚟嘅，即系直观嘅理由嚟嘅，即系最直白嗰个理由嚟嘅，系嘛？就等于就系话，喂，为咗团结，系嘛？你唔好话即系你成日喺度闹交啦，系嘛？家从屋闭啦，咁样。 唔系，我简单讲一句。我對呢個問題嘅 response，即係之鋒哥，雖然即係而家做咗即係政治犯，咁我都要即係對事就不對人。 嗯、 Simple and naive。 嗯。 Simple and naive 對住，即係如果你再採咗咁嘅路線嘅話咧，我覺得要區分嘅、 嗯， 即係唔好立曬一齊嚟講。港獨自決本土派裏面，我先抽起咗自決嗰班左膠先。 嗯。 本土派裏面。有几个阵营，叶宝成、郁敏、青年新政，仲有冇漏啊？即系起码大嘅几个龙头，你系要区分出嚟嘅。第一，我当然我相信佢嘅支持者里边，起码95%以上唔系鬼嚟嘅，系人嚟嘅，系不受老共嘅影响嘅，只系喺个社会嘅气氛里边咧。是咁样嘅反弹嘅啫，呢个系可以理解，更加可以接受。但系嗰班领袖，你真系要小心。 嗯哼， 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你讲紧和解嘅时候，第一，你个和解系建基于乜先？唔系 friend， 唔系 friend， 大佬，政治上嘅和解系有条件噶嘛？大哥，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捻咗我先，包括欧乐轩。包括欧乐轩啊， 第一，勇武抗争，和和解，佢哋第一点啊，讲清楚。第二，拆大台和和解。第三，在公共政策上面是族群歧视，你同唔同佢和解？喂，今次我真的很捻认真。 嗯， 因为我听到呢啲嘢太多歪风嘅，以前我算鸠数，我都唔捻玩政治，我都有得捻得你喺度噏。喂，但系你去到咁 critical 嘅 moment 嘅时候，喂，你个和解嘅方向系建基于乜先？ 嗯， 喂，唔系谂住大家扮 friend 就食四方饭。老实讲，我都唔系好想讲，因为杨继昌又加捻埋入去啊嘛。 嗯， 喂，好捻危险嘅大佬。 嗯， 我咁紧张，我唔系因为对你个人有意见。我同你都依然可以飲茶灌水，但系个问题在于你嘅政治路线嘅失误，你系女人死人啊嘛，大哥。 嗯， 一次又一次噶啦，我觉得系离捻谱噶，同埋系政治上边咧，你宁愿同江权者和解好捻过啦。如果咁拣就系扑街。 嗯哼， 话晒哥都有权。喂，咁啊，大佬，阿爷，如果要跪啊，跪喺度嘅时候，三道闸。求下你拆一道得唔得啊，大佬？我乖啲啦。喂，你都仲有 point 啊？我唔系话啱吓。我话如果你要和解嘅时候啊， 嗯， 喂，阿哥，你唔好忘记当日呢班人系踩捻住我哋膊头上位嘅，大哥。 嗯， 佢批评我哋民主回归派，我哋都唔捻系啊，系不断咁讲啊，记唔记得啊？ 嗯， 谎话讲一千次就变成真理啊，咁讲啊，吴家祥。过去嗰二三十年嚟一事无成啊！呢啲嘅讲法啊，连你自己都中捻埋嘅。阿德华实点解咁怕佢哋要同佢哋和解？大佬，佢拆住佢踩住你膊头上位嘅当日，佢点解而家要揽住你脚啊？个原因在于，因为佢已经冇捻晒群众，佢要攞翻你入翻落去你嗰度啊嘛。喂，所以嗰日啊，甚至乎嗰日我哋游行嗰日， 嗯。 梁天琦、黄台仰上去讲嘢，我都有保留啊。对呢班人啊， 嗯， 因为我哋过去由雨伞运动前后，佢哋所做嘅嘢，包括勇武抗争，包括掟石，包括喺度践踏紧我哋和理非嘅路线，包括践踏紧我哋过去几十年嚟嘅民主运动嘅争取，呢条数我都未捻同你计。我唔需要你继承我，我亦都冇嘢俾你继承。冚家祥。嗰陣時就踩我膊頭，而家就跪喺我腳下面。但所以我就認真講啦，你和解咗頭先我講咗幾點路線先？ 嗯，即係話如果你和解嘅前提唔係要釐清翻嗰啲原則性嘅分歧嘅話咧，你即係等於話呢一個和解就即係等於話以前嘅拗交嘅純粹係意氣之爭嚟嘅啫，即係私怨啫， 啱啦， 係嘛？即系如果你私怨嘅话，你搞到咁样，即系你自己都有问题啦。你系咪自己都要认错咧？ 我而家唔系同你讲私怨啊，我觉得梁天琦有 charm 啊，靓仔啊，斯斯文文啊，我真系嘅，我系女都俾佢沟啊，吴家祥。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呢啲路线你点睇先？我而家同你讲政治啊，我唔系同你饮茶灌水啊，我亦都无谓抹黑你咩住康颜居啊嗰啲支持嗰啲嘢戆鸠啦。我都唔问你嗰53万现金点样嚟啦，屌嗰啲嘢都戆居啦，可能阿楼系咪炒赢股票之后俾咗53万我都得噶嘛，不过我要俾现金你，咁我当俾个 benefit 落兜， 咁可以解释到，佢解释唔到。 但系你个路线咧，你个路线咧，喂，今时今日嗰个环境，系你成个雨伞运动将我哋所有嘅嘢以前约定俗成。甚至乎是话建立咗多年嚟共识嘅嘢打破㗎嘛。你係咁样，所以令到你喺个补选里面，令到你喺2016年嘅选举里面係俾你上撚到位㗎嘛。有啲群众俾你呃撚咗㗎嘛。而家就当然好多人醒觉咗呢套嘢係唔撚 work 啦。跟住阿爺就借呢个机会嚟係咁揼我哋㗎嘛。你喺呢啲问题上面，你搞清楚你个路线先同我讲。今日讲政治嘅。唔系就系扮 friend 啊，系咪？同你 friend 用乜捻嘢？咁你同我立捻长捻同， 其实啱啊，即系道 不同，不相为谋。嗱，我唔好讲话去唔去人哋嗰啲咩戆鸠酒会嗰啲问题啦。 嗯， 喂，嗰个 action 本身， 嗯哼， 其实背后有 political meaning 喺后边噶嘛。 嗯哼， 唔系我真系唔系想批评啊，大家咁即系同台即系食饭咁耐， 而是那些问题太重要，我不讲不得啊！我觉得不讲不能得啊！ 嗯， 喂，事前会问下人意见的，大哥，这么重大的决定，这么重大的转变，是吗？不要讲话这些这样的和解啦，陶君衡，我讲了几次，就算民主党那个时候想着林郑月娥赢了的时候，拉他鞋底啊！几个月之前啫，都冇两三月之前啫。点我已经讲咗，要小捻心噶啦，已经要。但系如果你问我，我宁愿佢包友仔拉个鞋底啊！屌，怀念嗰包仔都系做开契弟嘅，屌！咁咪拉个鞋底都睇下可以换到啲咩翻嚟啊！不过我就唔信可以换到嘢翻嚟，我话俾你听。 计啦， 喂，我咁劳气嘅原因系在于咁啫。 嗯， 喂，你系完全系政治 B B 班啊！政治第一样嘢讲系理念啊嘛，信仰嘛，哥。唔系一句口号，就话我面对最大嘅敌人嘅时候，我哋要团结一致，屌鬼唔卵识咩？戆鸠，喂，真系唔卵话你戆鸠都唔卵得嘅，屌你真系，鬼唔知阿妈女人啊，系咪？但系个问题在于你建基于乜嘢嘅路线啊？即系你叫陶君衡同公民党同民主党都要喺呢啲嘅问题上面可能有分歧嘅策略上，策略上都唔同，冇所谓。是原则有分歧啊，哥，原则的路线分歧啊，咁你不如冇谂同民建联和解戇交，点解唔同工联会和解啊？如果你从你个逻辑嘅话，一起对抗共产党啊嘛，佢仲有位置嗰、啊、啲人， 唉，即系所以咧，其实嗱、有啲即系你泛民嘅和同埋合咧，其实有啲系意气之争，有啲系原则分歧。如果你话泛民啊，或者系呢一个人社同埋呢一个本土派咧，以前嗰啲咧就唔应该系而家将佢变成系一个叫做系意气之争嚟。边啲系意气之争咧？或者好似何秀兰同埋山姐嗰啲就真系意气之争啦。讲真真系，喂大佬， 大佬，我哋唔知内容。 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奇怪嘅。你咁大件事，你工党个主席去退出系嘛？退党，乜、你讲唔出一个公众嘅所以然出嚟嘅？然之后讲嚟讲去就系话啊，即系咧呢一个系因为咧工党咧就处理一啲叫做系党内嗰个公义问题咧，咁啊不能够伸张到系嘛，咁啊因为以前咧原本就要几去噶啦，咁啊最后屘又冇件事咁样样，喂咁究竟系咩原因啊？我见有时我见咩即系呢两日乜 D 一八又访问阿山姐啊，跟住呢一个又问过何秀兰啦，两个人都讲唔到一个公即系同公益有关嘅理由嚟噶、啊。咁但係你工党就真係冇咗个主席啦。係咪咁然之后就话喂而家 冇埋执位啦。 吓你冇而家搞搞下又搞到去何秀兰都又迟咗啦。咁即係点样样呢嗱呢个真係好奇怪。 我先讲何秀兰先。我嘅感觉吓、我冇心里任何风吓、就都系因为胡瑞山做一个咁 radical 嘅行动即係突变嘅行动应该咁讲吓。即係突然之间有一个即係退党加退主席呢就而系一个回应嚟嘅啫。咁但係你问我即係搞咗咁多年政治呢有一样嘢实不相瞒就唔系歧视女性啊我先戴一头盔。女士呢系难相处嘅。包括刘慧卿在内我都唔怕讲系好难相处嘅。呢点解呢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呢即系未结婚嘅时候呢我哋要参加嗰啲即系夫妇嗰啲咩型㗎嘛。嗰陣時候嗰啲做咩心理學家男女性嘅心理學家 輔導你 就話呢男人呢就睇大嘅嘢嘅大嘅方向唔會執著啲小節嘅。嗱我唔知呢個啱定錯可能而家有啲新嘅心理學嘅分析或者係學術嘅研究係推翻咗。嗰個女士呢就睇好細微嘅嘢同埋佢同一時間呢可以處理好多嘢嘅即係可以開咗好多個視窗出嚟嘅。馬甩佬就唔得嘅。咁佢告诫我哋就话咧，大家系要需要建基于呢一个咁个 background 里边咧，系大家能够互相磨合同埋相处。咁即系唔好咁容易离婚啦。咁我哋因为即系天主教唔俾离婚噶嘛，系咪？系建基于咁嘅原因。咁所以我嘅估计，我冇收两磨风啊。佢哋嗰啲系火星撞地球嘅。尤其是我都同嗱，我冇乜同何秀兰交手，因为我冇机会同佢交手。但系我听闻好多嘅。是难相处的大家都。 即是可能两个都是小问题。 我覺得係小問題， 容納唔到。 唔係啊，咁你而家你小問題，咁但係你對於你自己啲會員啊、黨員啊同埋支持者啊，你係冇一種講法啊嘛，冇一種説法啊嘛。即係你而家成件事咧，就等於兩個八婆鬧交喺度扯頭髮。咁然之後咧就 你又冇咁話人， 即 係你真係 佢哋冇扯過頭髮， 即係唔係好似啊，好似啊，即係然之後唔係你跟住你黨裏邊又做唔到嗰個裁決啊，又剩啊，咁跟住然之後個個都好似即係喂喺度靠估， 冇人講係嘛，冇人講真正。 你最後到最後尾啦，咁你而家今日見到何秀蘭， 唔係我覺得仲有另外兩個原因，即係不過留翻下一節講好嘛，因為你時間都差唔多三十分鐘，轉頭翻嚟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